秋天的景象，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，随西风飘荡，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。

伸手，爱不能久，不能够，不能太容易拥有，伤人的爱走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？慢慢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慢慢我被忽略，一个人看我憔悴。

难分真与假，而人面多险诈，几许有共享荣华，善伴水滴不分差，无知井里蛙，徒望天星架，空得意目光如麻，谁料金屋变败瓦，命里也命里无事，莫强求。雷声风雨打，何用多惊怕？心公正，白璧无瑕。行善积德最乐也， 找寻